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被单飞，不醉不归。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精髓，当时空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，我有罪。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2月2号星期五，今天气温呢明显照比前几天下降了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9度，最高气温-1度，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9度到0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0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海淀丰台在-10度到-1度，朝阳大兴在-9度到-1度左右。在冬天保暖呢，并不是多穿几件衣服就行了，其实在吃上也可以起到保暖作用，比如多喝豆奶。与摄入碳水化合物或脂肪相比呢，摄入蛋白质可以升高体温，建议呢早餐喝一杯豆奶，同时可以适当吃一些坚果和酸奶。而穿戴的帽子呢要盖上耳朵，因为头部散热占身体散热的30%，最好呢选择可覆盖耳朵的帽子，耳朵虽然薄但面积大，更易散热。今年春运期间，中铁快运携手顺丰速运，将在国内24个高铁站推出高铁顺手记便民托运服务。

心歌 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，爱你爱够矫情，我热泪满盈，人生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，疼你疼够耐心，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人生的无奈留给我反省，哎呦，爱你爱够矫情，我发自内心，人生的喜怒哀乐出变不惊，疼你疼够耐心，歌唱给你听，给你听，哦，你是我所有心情， 爱你爱够矫情， 哦，你是我所有感应，哦，你是我所有热情，哦，你是我所有憧憬，哦，

定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声音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。那看似马不在乎转过身的，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世和明日里远远早谢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提着心爱的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

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，与海洋森林一起构成地球三大生态系统。我国自然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3.77%，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。而我国 96% 的可利用淡水资源被保护在各类湿地中。 2月2号世界湿地日，经典969公益主张守护湿地就是守护我们的家园。 华人地区最受欢迎台湾女歌手孟庭苇，作为华语金曲奖30年殿堂级歌手代表人物，其经典作品《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》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《冬季到台北来看雨》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经久不衰，传唱至今。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台湾情歌天后孟庭苇。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-0969，1381001-0969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站在街角，脸上的伤痕没消，你哭着对我微笑，这画面像一把刀，